水，巍巍阴山寺高上一层顶，明亮亮黑河如银带，碧悠悠孩子哭，水亮晶晶一阵阵清风吹动了湖中的月影，闪烁烁寺外几处篝火红，那昭君眼望月光心烦乱，哎，命是女取过琵琶就散一散心情，弹一曲长相知，把愁怀消遣，忽听得乱铃叮咚响，一阵马蹄声，转下雕鞍，双眉紧锁走进行宫，忽听得放送琵琶声断续在耳边，悠扬婉转深宫听，见昭君身披月光如轻纱裹舞，袖带飘飘似垂柳在笑颜中，水仙般的淡雅春兰般的恩情，金一般跑车玉一样晶莹，在光寒虽然美貌无双，天下少，却为何是这样的拘谨冷似冰？我万里迎亲，指望你帮助我商量些国家大事，安慰我在困难之中，这些天国事纷纭，我心烦乱，满腹愁烦，说与谁听？不由得叹一声：昭君听，有人长叹，忙回首，见是单于。放下琵琶就忙把礼行，口称王爷千岁胭脂借驾，那单于忙搀起昭君，是慰问连声说：胭脂你穿得这样单薄，要多保重，草原上炎热夏天，这夜晚还有凉风， 昭君说：“请千岁放心，我不觉得冷，在帐中闷热，我才出来赏月明。”单于说：“这塞外风光，你可喜爱？我爱这草原浩瀚，开阔心胸。如此说，你就不再把汉宫思念。我不思汉宫富贵，可想念故土山城，那里有奔腾咆哮的长江水，秀丽的巫山石儿峰，深深印在我的心中。”单于说：“食材在月下，把琵琶拨弄，莫非就动了思乡情？能不能说与我听听？”昭君他遥望远方尘，自不语呀。童年的景象又涌上心中，仿佛又看见了山村夜景，在耳边仿佛又听见慈母的音声，说幼年间也是这样的，明月晚母女们对坐月下，孤苦伶仃，老娘亲怀念征人死亡时，谈到了伤心处，血泪飘。尸骨未凡，只把那临终的言语换到家中。他说道：“汉贺匈奴都是夏禹王的后代，是一家人，是弟兄，又何必苦相争？他祝愿天子与单于要怜悯国姓，铭记心中。千岁你到长安迎亲，是天随人愿，因此上我是自愿请行到龙庭啊。你是自愿请行吗？昭君把头点，哎呀贤妻儿，辜负了胭脂你一片至诚，看起来这过儿只言不可轻信， 昭君一愣，千岁莫非有难言的隐衷？啊，我听人说汉天子和亲是美人计，派胭脂到匈奴来探军情，一旦见汉天子大兵压境，那时节理应奈何直捣听。听此话我半信半疑，真假难辨，因此上这些天我心绪不宁，我唯恐怕凶汉可考成泡影，岂不是万事吉也一场空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单于不常到我的宫中，劝千岁不必多疑虑，曾记得见张宫里天子的言辞多声明，要长相知不相疑，言犹在耳，要生死相依死弟兄，若相谋千岁在长安就该发人马，又何必等单于回来再探军情。千岁要提防有人暗中施诡计，离间汉和匈奴和好情，破坏诺水之盟，以方法把单于敌人驱散。说胭脂，多谢你消除我顾虑重重，你的话就犹如沙漠之中清泉水，就好像黑夜间一盏明灯。前几天总觉得你我相隔远，如今方知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，为何好相亲相依同患难，相扶相助共此生，这时节月色皎洁花枝弄影，他二人并肩携手提祝愿，但愿的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孙淑君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《昭君出塞》。昨天啊，我们在节目中呢还曾经欣赏了一段京韵大鼓作品《风雨归舟》啊，曲艺爱好者呢肯定也都非常的熟悉。在描写风雨归舟场景的曲艺作品当中，还有一段插曲儿。我们今天呢就来一起欣赏阚泽良先生演唱的这段作品《风雨归舟》。 忽见

横边路有三个余里，灯火光照彻的台上下口，三将统呼周公瑾，看罢多时呆呆发愣，想东吴六郡八十一州的赤子苍生，天啊，全仗着火哈公一计，多少不退，曹兵难保全，燃了江东啊！ 口吐鲜血，连一鱼全都不哼。那诸葛亮啊，一闻此言，非寒笑，哎不，这点事何必如此的胆惊？两可才一都督之病，一无班长鲁肃说，哎呀呀，既如此，烦老先生即刻同行，他二人起舟登岸，上了坐骑进家店，不多一时就来到了营中。鲁肃说，先生在此稍后，他就走进了中军帐，见周郎把我床上有军被蒙，低声说，都督病势如何？鲁肃问候，周公瑾闭目摇头，一鱼船都不哼。鲁肃说，都督治病那孔明能医治。周公瑾听此言，是精神都长，就坐起了身形，连连说，大夫大夫，卧龙我在。鲁肃说，现在帐外候令行啊，烦老大夫快快有请。那庙孔明是神情潇洒，就走进了帐中，抱拳说啊，连日未会都督面，是怎么身体欠安，定有别情。周瑜说啊，人有这旦夕祸福，焉能自保、哦哦、孔明说，天有这不测的风云，若不仔细查清，难免都督把病患上啊。常用何药，请教卧龙。孔明说，都督三焦火热，需用良药。周瑜说，哎，良药相反，难以见功。孔明说，依此病必须先理其气，这气若顺，把墨一通是白墨俱通。周瑜说，欲通其气，当用何药？孔明说，我有个绝妙的良方，是用得必灵。说话间取纸笔，暗暗的把药方写好，写罢时递与周郎，你要仔细地看分明。上写着欲破曹兵，须用火攻，诸事齐备，只欠东风。哎呀，周公瑾看罢了此间的言辞，湿透他的肺腑，不由得增添嫉妒，面带愁容，暗思量

亮有多篇造化，若留此人必祸及江东，按传令密唤丁奉和学生急速的到南平山杀却孔明算头功。二将点头说遵命，快领着长枪手短刀手到南平山，把七星坛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四下里寻找卧龙吴松颖，军徒报石台见诸葛军士走入一小船，往上水而行，那丁奉飞身上马从汉路追赶，那徐盛上了战船扯起蓬来追赶孔明，不多时见前面有一小船飘飘荡荡枪风走，船尾上站定是诸葛老先生，大叫道：军士慢走，都督有请，商量这紧急的军事，暂且屈驾转回城。孔明闻听微喊叫啊，徐将军，我劝你急速回去帮助周郎破曹兵，周公瑾哪有好意把我请，不过是要害诸葛嫉贤妒能。那徐盛并不答言，催促小船努力追赶呀，不好了，从前面小船舱而内走出来一员虎将，是凛凛的威风，挺镖躯，左手铁胎弓，右手狼牙剑，大叫道：不准狠，可晓得镇定常山赵子龙，徐盛奉担当一箭将你射死，且看在孙刘和好这点情，今日里叫你知道谋敌手段。说罢时，青书原被公开弦满前拳对准后手松，只听得吃胖一声响，王牙剑不偏不倚，端端正正射断五船横左绳，唰啦啦，旁翻乐水，船难行动。赵子龙哈哈大笑，眼望五船瞪双睛。徐盛借如口，禀明都督周公瑾，你就说孙与刘两家和好，只可同心破曹兵，且不可自相残他。唇亡齿寒，事孤难立，若怒恼安家的军师，管教他六军八十一州水军都督做副城。说罢时扯起双篷，小船如飞快如闪电，一霎时飘飘摇摇随波逐浪影如风。这就是七星坛，孔明借东风，寺庙断，倒下回，火烧战船，赤壁鏖兵啊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新兰云钟顺华先生演唱的这段借东风，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